雾，风水秘术解读出嚟嘅山川脉搏，历史嘅神秘面纱将被一层层揭开。喺离奇诡异嘅地下，隐藏住嘅到底系啲咩？苏FM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一部《精绝古城》，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话说1969年嘅春天，我翻咗屋企探亲。喺呢一年嘅春天啊，整个中国都笼罩响战争嘅阴云之下。苏联响中国北方边境线上部署咗三个集团军，总数有百几万人。中国嘅近邻印度同中国嘅边防部队都不断咁发生摩擦。岛上嘅国民党见到咁嘅情形，觉得有机可乘啦，磨拳擦掌咁准备反攻翻嚟。同时，美国嘅第七舰队都进入咗战备状态。中国政府高层感受到国际敌对势力威胁，不断进行战略部署上面嘅调整，军队扩编、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发动群众积极进行防核、防化、防空嘅三防演练。我回城探亲嘅时候，有人透露咗啲内部嘅消息俾我知。我父母嘅问题好快就会得到组织上面嘅澄清，证明我阿爷唔算系地主，佢嘅成分呢只不过系中农，所以佢哋会被释放出嚟系迟早嘅事。呢个时候，由于解放军大量征兵，我父亲以前一个老战友同我走咗后门，俾我当咗后门兵，咁我就入咗伍啦。我阿爹嘅呢个战友陈叔叔系军分区嘅总参谋长，当年第九兵团进入朝鲜参战，冰天雪地嘅盖马高原，十几万嘅志愿军合围咗美国最精锐嘅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美军航空兵投掷落嚟嘅大量航空炸弹、凝固汽油弹，将深夜嘅天空都照成咗白昼。冒住美军钢铁弹幕所组成嘅火力屏障，志愿军好似潮水咁发动咗一轮又一轮嘅冲锋。响呢一场残酷嘅战役当中，我爹冒住零下四十几度嘅低温，将身受重伤嘅陈叔叔从死人堆里面孭咗出嚟。去到救护所嘅时候，佢哋两个人嘅身体都被身上嘅冰水冻埋咗响一齐。护士要用剪刀剪烂咗佢哋啲皮肉，先至将佢哋两个分开咗。佢哋两个人之间嘅友谊已经唔能够用生死之交四个字嚟形容啦。而且我父母嘅历史问题都好快就可以解决啦。而家安排老战友个仔去参军，对于一个分区参谋长嚟讲，简直就唔算系咩事呢。从某种意义上嚟讲，中国人养成走后门嘅习惯，就系响部队里边最先开始嘅。陈叔叔问我想当咩兵种嘅兵，我话啦，我想当空军啊，听讲飞行员嘅伙食最好嘅。陈叔叔笑住敲咗下我个头讲：，战斗机边有咁易开噶？你个靓仔，同我去野战军啦，好好地锻炼几年。等提咗干啦，再将你调返嚟军区机关办公室啦。我话返机关做嘢算啦，我仲係鍾意留向基层部队，办公室就唔係好啱我踎嘅。我想返江子营同肥仔燕子地告别，但係时间上就唔允许啦，就同佢哋写咗封信，心里头觉得有啲唔好意思，自己去咗部队当兵啦，留低好朋友在个穷山沟度插队，点讲都是有一种有难不同当的感觉。不过这种感觉我三个月后就一扫而空了。那个时候才知道在山里头当知青几咁舒服。我被征兵办安排了去一支即将改装为装甲师的部队里面，没想到阴差阳错， 啱啱去到新兵训练营，挨咗三个月啫。中央军委嘅一纸命令，呢支部队就调咗去青藏高原嘅昆仑山口62道班兵站，全师改编为工程兵部队。其实呢件事讲起身都唔奇怪嘅，因为当时嘅情况系咁嘅，全国各地嘅部队都喺度挖洞搞人防建设，好似防空洞、弹药储备、战略隐蔽等等嘅呢啲工程，全军上下嘅部队几乎都喺度挖嘅啦。所唔同嘅系咧，我所在嘅呢支部队由业余挖洞转变为职业挖洞啦。我所在嘅呢支部队系要喺昆仑山嘅深处建设一座庞大嘅地下战备设施。我哋今次嘅任务系一级机密，虽然就冇明确咁讲俾我哋呢啲士兵知呢个设施嘅具体用途系乜，但系稍为有啲脑嘅人都应该可以估到啊。部队里头有保密条例，所以大家平时咧都从嚟唔讲呢件事嘅。亦都有传闻讲，完成咗今次嘅工程任务，我哋仲系要编翻入野战军嘅。昆仑山口又称为昆仑垭口，海拔4767米，响地质学嘅角度上嚟讲，属于多年冻土荒漠地貌，系由古代强烈腐蚀嘅复杂质变岩所构成。我哋师从上到下，除咗识画战壕之外，对于土木工程建筑就一无所知了。所以我哋部队里面派了好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来指导工作，对此战员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强化培训。我所在的一个班就作为先遣小队，率先向南经过北洞泉，进入茫茫昆仑山的最深处。我哋嘅任务系去寻找适合施工嘅隐蔽地点。北洞泉位于昆仑河北岸，又名昆仑泉，花岗岩嘅石板围成嘅池壁，池中清澈嘅泉水万年不停咁喷涌而出，即使严寒嘅冬季都从嚟唔结冰嘅。边个都唔知道泉眼下边系通去边。上级强调咗纪律，命令士兵唔可以响度冲凉，因为当地嘅藏民啊，视北洞泉为神泉，时常都要对泉水进行顶礼膜拜嘅。以前西藏啱啱解放嘅时候，入藏嘅大军途经呢度，嗰个时候咧仲未发布呢个规定嘅，有3个战士响泉眼里边冲凉，都浸死咗喺泉眼度。死因据说是因为泉水中含有大量的硝黄，他们的墓就安葬在离这里不是很远的一个兵站。我们小分队最后的补给点就是设在那里了。终于进入昆仑山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产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人人块面都谷到发紫，目光就变得呆滞，我对眼似乎还产生了幻觉。巍巍昆仑的千幽万壑，就如同一条滚滚向前的银灰色巨龙，而我们这支10多人组成的小分队，在这座雄浑无际的山脉中显得还不如一只蚂蚁。我在行军的路上想起我阿爷传下来的那本书，那本书上面曾经这么讲，昆仑群峰5000乃是天下龙脉之祖，这些山脉从太古时代起直到现在，里面不知埋藏了多少秘密。相传西藏神话传说中的英雄王、格萨尔王的灵塔和通往魔国的大门，都隐藏在这片起伏的群山之中。在这里要交代一下，在古藏族里面，天藏就并不是最高的待遇，最高的待遇应该是塔藏。先遣队的任务是寻找合适的施工地点，随行还有2名工程师、1名测绘员和1名地质勘探员。不能够开车之后，在山里面整整行了2日。第二日的黄昏， 大家扎咗帐篷休息。圆云密布嘅天空上飘起咗零星嘅雪花，睇嚟到咗晚上啊，会有一场大雪降临噶啦。嗰四名工程技术人员都系戴眼镜嘅知识分子，仲有一个系女嘅。佢哋仲未完全适应高原嘅恶劣环境，趴响帐篷里头喘住大气，听到佢哋啲声，真系使人担心佢哋嘅身体仲顶唔顶得顺嘅。身为领队嘅连指导员同埋班长卫生员三个，忙住帮佢哋倒水发药，劝佢哋食多啲嘢，越唔食嘢呢就会越觉得缺氧啦。我哋呢班士兵嘅身体系比较强壮，因为入伍嘅时候都必须经历过每日五公里嘅武装越野训练，适应环境嘅能力就好强嘅。呢个时候基本上都已经稍微适应咗缺氧嘅环境，用特制嘅白煤球燃料点着咗萤火，大家围埋一齐取暖，食啲煮到半熟嘅挂面同埋压缩饼干。因为海拔太高啊，水系煮唔滚嘅，挂面就只能煮到半熟嘅啫。同我比较熟嘅几个战友系东北黑龙江嚟嘅大隻佬，藏区入伍嘅藏族兵豆丁，年纪只有16岁嘅吉林通讯兵小林。我哋几个三爬两拨就食晒啲面啦，唞晒大气咁坐喺地下休息，感觉响高原上边食一餐饭要使嘅气力啊，简直仲大过响平原上边进行武装越野行军啊！小林啊，休息咗一阵间，对住我讲：虎哥啊，你去城里边参军噶啦，知道嘅嘢多，同我哋讲翻啲嘢啦。大隻佬都随声咁附和： 系啊，老虎啊，特别中意听你讲嘢嘅，好鬼过瘾啊！反正一阵又要开咩班务会，又冇得提前休息喎。同我哋讲翻段呢。 豆丁啲汉语啊讲得唔系好流利嘅，但系可以听得明白，都想讲翻啲咩嘢，但系佢擘大把嘴，讲咗半日都冇讲出嚟，干脆只系对我一挥手。我估计佢嘅意思大概系：你讲啦，我都想听。我伸咗伸条脷讲：空气咁稀薄，你哋仲咁好精神嘅。不过既然同志们想听，我就讲下啦。嗱，等阵开班务会，班长打我小报告，你哋要帮手讲下情啊。我点解咁讲呢？因为我哋班长睇我特别唔顺眼嘅。佢呢系从农村入伍嘅，成个婆乸咁喺部队度熬咗5年，先当上个芝麻绿豆嘅班长。佢特别睇唔惯我呢种高干子弟嘅后门兵。班里边一开会佢就要我发言，捉住我发言中嘅漏洞就训我一餐嘅。几乎都形成咗惯例啦，真係激鬼死我。但係我讲啲咩好呢？依家我睇过嘅书加起嚟都唔够10本。嗱，其中无选係4本，语录係1本，字典1本，红日係算1本，青年近卫军又算1本。但係呢啲嘢讲俾佢哋听简直係嘥气啦。仲有嗰本风水秘术，我諗佢哋都听唔明白㗎啦。我真係拗晒头啦。突然俾我諗返起，上山下乡嘅时候从田晓萌嗰度借咗本书。嗰本呢係当时好流行嘅民间传说手抄本嚟嘅。呢本手抄本嘅内容以梅花党嘅事迹为主。其中呢加入咗好多当时社会上嘅奇闻异事。其中有一段100张美女皮嘅故事俾我留下咗好深嘅印象。这个故事的开始是发生在由北京开往南京的列车上面。女大学生赵平平回南京探亲，所乘坐的就是这一趟列车了。坐在她对面的是一名年轻英俊的解放军军官。两人有意无意之间就谈了起身了。赵平平被这位年轻军官的风度和谈吐吸引了。在交谈中 仲得知佢嘅家庭环境好好，受过高等教育。赵萍萍甚至开始幻想自己可以嫁俾对方。不知不觉之中，火车就抵达咗南京站啦。军官请赵萍萍到火车站附近嘅饭馆里头坐一阵。食饭嘅时候，军官去咗打个电话，翻嚟之后攞出咗一封信，托赵萍萍帮手送去佢响南京嘅屋企。佢因为有紧急任务，要马上就赶返部队，所以唔可以返屋企住。赵萍萍一口就答应咗。随后两个人就依依不舍咁分别咗。第二日，赵萍萍去军官嘅屋企送信，接待佢嘅係一位老妇人。老妇人将信攞出嚟读咗一次，然后热情咁将赵萍萍请咗入屋企，同佢倒咗杯茶。赵萍萍饮咗几啖，同老妇人倾咗几句，突然觉得眼前金星乱舞，一头就晕咗地下。都唔知过咗几耐啦，一桶冰冷刺骨嘅冷水淋醒咗赵萍萍。佢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咁俾人绑咗响一张剥人凳上面。墙壁度挂满咗人皮，周围企住几个人，正是那个老妇人同佢手下嘅几名彪形大汉。佢将嗰封信递到赵萍萍嘅眼前俾佢睇。信上面只有一句话：送嚟第100张美女皮，敬请查收。老妇人冷笑住讲： 你死到临头，就等你死个明白啦。我哋系潜伏嘅特务，剥女人嘅人皮系为咗喺里面装炸药，一共要准备100张人皮，今日就终于凑够数啦。 讲完就抽出一把锋利嘅杀利刀，交咗俾佢其中一个手下，等佢喐手嚟生剥赵萍萍嘅皮啦。杀利刀系一种专门剥皮嘅特制刀。嗰名大汉用刀响赵萍萍嘅头顶一割，喺佢嘅惨叫声中，我啱啱讲到兴起，就俾行过嚟嘅二班长打断咗啦。 啊，冇有讲啦，冇有讲啦。啊，胡八一啊，胡八一，你又响度生安白做？依家我哋开班会咧，你咁中意讲，我就俾你讲先，好唔好咧？ 我一个立正企咗起身。学住班长的口吻回答佢讲： 诶，冇有知啊，点解又系我啊？轮都轮到豆丁啦啩？社会主义啊，应该人人平等噶嘛。 而班长就讲啦： 啊，小胡同志，最多意见就系你，我叫你唔好学我讲嘢，我系班长，我叫你讲你就讲嘢，咪咁多废话，知道冇有呢？ 我睇咗睇周围嘅几个战友。佢哋个个都一本正经咁坐响度等住我发言。豆丁仲趁住班长唔注意对我伸咗伸条脷。 啊，呢几条友啊真係太抵死啦，一啲都唔讲义气。 冇计啦，家阵就只好自己同自己搵个台阶落啦。我问二班长。 报告班长，今日我哋讨论咩内容啊？你都仲未讲，你唔讲我点发言啫？ 这个时候指导员行了过来。指导员叫做李健，30几岁，中等身材，是一个很斯文的人，当了10几年兵。他对我们的士兵好好的，没什么架子。他走过来对大家说：同志们在这里开紧会，我都来听一下吧。而班长立刻跟指导员敬了个礼。指导员摆了摆手说：你哋继续，唔好因为我影响咗你哋嘅讨论。二班长嘅水平係好低嘅啫，见指导员响旁边就显得特别紧张，都唔知道应该讲啲咩主题。佢可能呢觉得唱歌比较简单，於是就对住我哋讲： 同志们呢，我哋一起唱首革命歌曲，鼓舞下士气咧，好唔好咧？ 我哋啲战士异口同声咁答佢： 好嘅咧。 指导员差啲就笑出声， 在旁边扮住咳了两声。二班长不觉得有什么好笑了，好严肃地将双手举起，成个指挥家咁。同志们呢，我先起个头，预备，枪啊呢！天空的雪越落越大，十几名战士的歌声回荡在昆仑山漫天的飘雪当中。都不知道是苍茫的群山飞雪衬托着雄壮的军歌呢，还是军人的歌声点缀着昆仑山的苍凉寂寞。一时之间，就连另外一座帐篷里面的工程师都被歌声吸引住，忘记了高原反应，在歌声中望着远处的无尽山峰思潮起伏。最后指导员同大家讲了几句话，我同大家都一样，都是第一次来到昆仑山，这里的条件确实很艰苦，环境非常恶劣，我们面临的是最严峻的考验，但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这支不是普通的部队，我们连的称号是拼刺英雄连，这个荣誉是我们连的前辈用生命和鲜血换回来的，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将它抹黑，现在党中央将这个光明的任务交了给我们，是对我们无比的信任，我们一定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军人作风，圆满地完成今次任务。同志们，大家有没有决心啊？我们一起回答，有。指导员满意地点了下头继续讲，今日就早点休息了，我们小分队听日还要过大山村，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好了，解散。入山的第三日朝头早，小分队就抵达了大冰川了。我们这支小分队入了冰川之后又会遭遇到些什么呢？那我们就下次再讲了。